话，我这 我刚才就跟你说了，我用不着你让着我，我说的是真心话，我用不着你帮着我赢 啊。我没帮着你赢，我希望啊你能看见你现在这副尊容。 你上哪儿去 啊？你要是看见你自己这个样子，你就不会这么激 动了。我问你现在到底要上哪儿去？ 哎呀，你看看天不早了，我说咱们该进去了。 你就给我老老实实的在这坐着，咱们离这散伙还早着呢。我告诉你，这刚刚是开头。 哎呀，你刚才说过你不这样。 我不管什么样不样，我就希望你照着你平常那样去打牌，而且得赢我。 哎呀，我不喜欢你这个样子，威勒。要我想下次大夫来的时候，你应该找个医生看看。 你把牌递给我。 哎呀，我想他们也许能给你点药吃吃。 不不不不，至于找不找医生那是我自己的事，用不着你操心。你就得给我好好的打牌。 康师爷，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把它搞得水落石出。不光是你，也包括我，我们两个一道把这件事情搞清楚。我们一定要搞清楚，在这间屋子里有一股什么力量。你要的牌一摸就有，而且每次都灵，这里头一定有个什么道理。我下决心要把它搞个水落石出。1 2 3 4 5 5 6 6 7 7 8 8 9 9 10 10 11。 我觉得不舒服了。 你给我好好的打牌，他妈的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对不起，请您先出牌。 真是可笑！ 我不管可笑不可笑，请出牌。好，现在该我出牌了。我要打出这张牌。准是方思雅等着的那一张，你看，你看是不是？我刚才跟你说什么来着？我没说错吧？他要。 对了。 嗯。 你在跟谁说话呢？ 跟我自己。 啊？ 还有我的一个小伙伴，你。这还做这个小人呢。好，现在又该我出牌了。这张牌打出去，准是方才要吃的那一张。你看，对不对？我没说错吧？天哪，他能够遥控我的思想！ 哎呦，我的老天爷！ 这回我要骗你一次。我本来要打出这张，但是我现在偏不，我要打出这一张。你看看他不要了吧？我的天哪！我好像明白这里头是怎么回事了。你能够看得见我脑瓜子里头在想什么，是不是，方思雅？ 哎呀，你得了吧，威尔！ 我的天哪，你是个什么人呢？你是个巫婆吗？不像那么一回事啊！你有神仙附体？啊，对了，你有神仙附体！ 哎呦，得了吧，威了！ 你说是不是吧？ 哎呀，天不早了，我看我们该进去了。 是不是你又糊了？